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种的橄榄树，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了我梦中橄榄树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。